陈老师工作室出品《午夜惊魂》，我是千般风流。本故事内容纯属虚构，请相信科学，杜绝迷信。一行出嚟，我同阿珍吓到呆晒啊！客厅嗰个拜神柜上边供奉住祖先同埋观音，两个香炉上边分别都插住一柱烧咗一半就熄咗嘅香。食饭台上边摆满晒金银衣纸，地下有个火盆，入边啲嘢烧咗一半就熄咗啦。阿珍已经开始手腾脚震，而阿兰已经开始面色发青。阿兰拉咗我一下，我哋不如走啦。我当时仲懵盛盛，因为我是一个无神论者，从来都不会往那些方面去想的。我当时只是很单纯地以为阿兰和阿珍他们不舒服啊。我就讲了一句，等多一阵啦，我再看看先。我恶高个头，见到墙上面贴了20多张奖状，上面写着二年一班张小玲。突然之间，我听到有嘢跌落地嘅声，我循住把声望咗过去，原嚟系一个相框跌咗落地啊！我行过去执起身，发现个相框竟然系冇相噶，入边系吉噶。喺呢个时候，出边本来系好猛太阳噶，竟然变成咗阴天，有一阵风呼呼声咁吹咗入嚟，阿兰足之都顶唔住啦。拉住我同阿珍就行去门口嘅方向，一边行一边讲：走啦走啦，快啲走啦！我虽然都唔知道发生咩事，但系阿兰话走，咁咪跟住佢走咯。阿兰嘭一声闩埋道门，揸住抽锁匙就带住我哋两个一直跑一直跑，跑到楼下之后，阿兰嘅面色先至恢复正常。我问阿兰：你发生咩事啊？系咪唔舒服啊？阿兰好严肃咁望住我，你等阵翻到屋企，快啲用绿油叶冲凉。我仲喺度懵盛盛咁望住阿珍，阿珍都话：你头先做咩咁快冲入去啊？你应该等入边啲嘢行出嚟先噶。喺嗰个瞬间，我成个人喺度打晒冷震，咩意思啊？嗰间屋入边，然后阿珍就开始讲。我就唔识睇嗰啲嘢啦，但係你唔觉得嗰间屋好奇怪咩？无论係格局定係入边啲嘢，点解个行李箱执到一半就唔执呀？点解啲衫接得咁整齐，地下嘅玩具就咁乱嘅？阿兰又抽埋把口入嚟，佢住香都未点晒就熄咗啦，成台都係金银衣纸，聚宝盆入面烧到一半，就连个相框都系冇相噶，你仲唔明白？吓到我成个人扎咗起身，唔系咁邪嘛？有啦，士多店嗰个阿伯啊，去问下佢咪知道发生咩事咯。我哋唔好咁迷信啦，冇事噶。我哋一边倾，一边向住士多店行咗过去。去到之后，我哋问阿伯：阿伯啊，点解嗰间屋咁多垃圾嘢嘅，仲装埋香添，咁系咩意思啊？ 点啊，租唔租啊？要嘅话，我就嗌间搬屋公司搬走晒啲嘢㗎喇喎。3日之后包保你可以入住。 唔系喎，人哋好明显都未執完包袱，做咩掉晒人哋啲嘢啊？我哋咁样住入去真系冇问题。 嗰家人守得好急嘅，唔要㗎啦啲嘢，劈晒佢得㗎啦。 阿兰一直喺度摇住我隻手，示意我唔好再问啦，快啲走啊。佢打断咗我同阿伯嘅对话，我哋赶时间啦，走先啦。拉住我同阿珍就走夹唔头啦。嗰晚返到去之后，阿兰病到七彩咁，佢嘅神婆嫲嫲话嗰日晚黑有个细路女一直喺佢屋企行嚟行去，问阿兰点解要带人上去佢哋屋企啊？ 我一直以为是他嫲嫲在那里乱噏廿四，直到几日之后，我看到了新闻报道，有一个小女在学校突发急病入了医院，她的父母在赶去医院看她的途中发生了车祸，全部死了。后来那个小女都不治身亡，那个小女的名字就叫做张小玲啊。陈老师工作室出品《午夜惊魂》，我是千般风流。本故事内容纯属虚构，请相信科学，杜绝迷信。关注千般风流，听更多鬼故。再见。